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播出文学专题节目，雄安千年大计的文学回响。 2017年4月1日，中国各大新闻媒体同时播发一条重大新闻。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设立雄安新区，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 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条重大新闻中，雄安新区这个崭新的概念横空出世。从纸面上的新区变成热土上的新城的过程，是奇迹诞生的过程。记录这个过程，为时代发生的文学责无旁贷。然而，奇迹的发生并非一夜之间。回顾雄安深厚的文学传统，梳理这里的文学发展脉络，了解当下关于这块土地的创作动态，会让我们听到雄安的千年大计在文学上的悠长回响。回顾雄安新区的文学史，首先出现在我们脑海中的就是白洋淀派，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文学流派。让我们先来感受一下白洋淀派代表作短篇小说《荷花淀》的开头。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梅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梅子，苇梅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店里，店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隆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大门还没关，丈夫还没回来。 短篇小说《荷花淀》的作者孙犁的家乡河北省安平县离雄安新区不远。中学毕业之后，孙犁当了几年教师，1938年25岁时就参加了冀中平原的抗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河北抗战学院担任教官。 在食不果腹、习不暇暖的艰苦条件下进行抗战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曾经碧波荡漾、荷花飘香的白洋淀被日寇的铁蹄践踏，世代在此安享和平的人们舍生取义，生活激发了孙犁的创作灵感。1944年，孙犁在延安相继发表短篇小说《荷花淀》《芦花荡》等，清新隽永的诗意风格与抗日斗争的沉重主题形成文学风貌上的独特反差，孙犁一举成名，同时他也成为荷花淀派的开创者与中流砥柱。写过抗日题材的作家不胜枚举，孙犁是最有个人风格的一位。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原作家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丛维希在评价孙犁的创作时说， 按说在延南那种环境里边，那种那个气氛里边，艺术家们、作家们全在纷纷的提笔啊，在那铁马金戈的时候，他却回顾他青年时代在荷花店旁一个小镇在那个当教师的时候的那种感受，你写下了荷花店，毛泽东的来非常喜欢。 荷花店不写漫天战火，不写流血牺牲，却写洒满月光的小院，写荷叶荷香，写编席的女子。为什么这样的文字格外打动人心？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是文学何以传之久远的根本所在。其实孙犁所知道的杀戮恐怕并不比直接上阵杀敌的军人少。后来成为荷花淀派代表作家之一的韩应山曾经回忆，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他和孙犁一起到白洋淀采访时，遇到一位叫曹真的40多岁的女子。抗战时期她是村里的妇救会员，他们这次见面时她仍是30年代的打扮，白下布短衫，用卡子隆起的一束长发垂在背后。抗战时她才18、19岁，在芦荡的救护船上多次用嘴喂养伤员。她的相貌眼前看来也是冀中平原的漂亮人物，当年可想而知。20岁时她和一个区干部结婚，家里常常掩护抗日人员，不料这年冬季丈夫被捕，就在冰封的殿上，残暴的敌人砍下了她的头颅。这个女人哭喊着跑去收回亲人的尸首，还是做抗日工作。像曹真这样的白洋淀人，就是荷花淀、芦花荡等小说中那些勇敢、温柔、正直、聪慧的抗日女战士的原型。同样身为抗日战士的孙犁亲眼见过，在和平的日子里，他们坐在飘满荷香的小院里编织雪白的席子。孙犁对他们对日寇的刻骨仇恨感同身受，他和他们一样知道必定有那么一天白洋淀还是属于白洋淀人的。他对白洋淀倾注了无限的深情，小说中的诗意就来自于这深沉浓烈的情感，对诗意生活的自然追求，与现实的血腥残酷以及心中朦朦胧胧的胜利信念水乳交融，编织起人心的长城。在真实自然的基础上，艺术的美感才得以充分地焕发其光彩。著名作家丛维希对孙犁作品的艺术价值非常推崇， 文笔啊特别柔美精到，文字非常讲究，度过一些很淡雅的文字之后，让你感到战争非常残酷啊，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带来的那苦难是非常大的。而一个作家只有在文字的那造诣上能够登峰造极，我觉得才可能有这种文字。像这种东西纯粹的是啊艺术作品，就是说他受他心灵的那种召唤，而不是去响应什么号召，听到了什么指令。从进入那文学开始，他自己所走的这条路就是真正的文学家应当来所走的路。 孙犁的书写开创了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流派——荷花店派。白洋淀的老乡们或许不懂什么流派、什么大作家，但是他们与孙犁互为知音。2002年7月11日，在荷花飘香的日子，89岁的孙犁永远离开了爱他的读者。举办告别活动那天，白洋淀人民送来了满满一灵堂刚刚采下来的荷花。 到孙犁同志故去以后，举办跟他的送别的时候，我们到那儿去一看，让我很吃惊的，就是来白洋淀的当地的老百姓啊，自动的开着汽车呀，拉着7月份那时候那个荷花刚出站，就把那荷花全采下来了，就给他那摆到他的那个灵堂前面了。就是说，等我们8、9点钟到那儿的时候，他们那儿已经是把灵堂摆满了这个白洋淀的荷花，来那出站的荷花。完了，我们一块儿去到白洋淀去来瞻仰他的碑，大家在碑前默哀。在那一瞬间，那不掉泪的作家少。 说到这里，85岁高龄的丛维希眼睛湿润了。孙犁是他的恩师，孙犁开创的荷花店派培养了一大批才华横溢、影响广泛的作家。 你比如说，我是受他启蒙而走上文学道路的。61岁的那刘少棠就走了，来走得很早，他是更早来受孙犁启蒙。还有河北的那韩阳山，还有房树民，包括比我们更晚一代的这批人，受孙犁的那个影响。你像那铁凝，那贾平凹，莫言呢，还有他在河北保定的 保定文联的刊物吗？ 啊，对了，他发表以后呢，来无意间被孙犁读到了，看了以后呢，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孙犁跟莫言毫无关系，他能够来静下心思去看，而且完了能写一篇评论文章，这在作家里几乎是微乎其微，少到没有的。 孙犁开创的荷花店派，其风格标志在于语言的优美清新，富于乡土情，而创作思想的出发点则是关心国家，关心脚下的这片土地，关心底层的人民。这种情怀与风格得到继承和发扬。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籍贯是河北赵县，在雄安新区所在的保定长大。他的成名作短篇小说《偶香雪》，以北方偏僻的小山村台儿沟为背景，通过对香雪等一群乡村少女的生动描摹，写出了每天只停1分钟的火车给一向宁静的山村生活带来的波澜，表现了在闭塞山村中生活的香雪对文明的向往。在小说中，香雪用40个鸡蛋换了火车上一位女学生的泡沫塑料铅笔盒，因此她错过了停车的那1分钟，只能在夜晚步行30里山路回家。 他站了起来，忽然感到心里很满意，风也柔和了许多。他发现月亮是这样明净，群山被月光笼罩着，像母亲庄严神圣的胸脯。那秋风吹干的一束束核桃叶卷起来，像一束束金铃铛。他第一次听清他们在夜晚在风的怂恿下呼啷啷的歌唱。他不再害怕了，在枕木上跨着大步一直朝前走去。大山原来是这样的，月亮原来是这样的，核桃树原来是这样的。香雪走着，就像第一次认出养育他长大成人的山谷。台儿沟呢？不知怎么的，他加快了脚步，他急着见到他， 就像从来没有见过它那样觉得新奇。台儿沟一定会是这样的，那时台儿沟的姑娘不再央求别人，也用不着回答人家的再三盘问，火车上的漂亮小伙子都会求上门来，火车也会停得久一些，也许三分四分，也许十分八分，他会向台儿沟打开所有的门窗。要是再碰上今晚这种情况，谁都能从从容容地下车。 这篇清新婉丽、淡雅别致、深具诗情画意之美的小说深深打动了孙犁，他读后给铁凝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今晚安静在灯下一口气读完了你的小说《偶香雪》，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它是一泻千里的，始终如一的。这是一首纯净的诗，是清泉。它所经过的地方也都是纯净的境界。读完以后，我就退到一个角落，一边有更多的时间享受一次阅读的愉快。我想，过去读过什么作品以后有这种纯净的感觉呢？我第一个想到的竟是苏东坡的《赤壁赋》。 《偶香雪》获得1982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篇小说在改革开放之初获得如此重要的奖项，代表了文学界、思想界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从政治当先到艺术当先的转变。这篇小说以荷花店派的审美特质为当时的文坛吹进一股清新之风，这是与孙犁当年的荷花店一样难能可贵的贡献。当时间来到2017年，这块曾经诞生过抗日英雄的土地被规划为将对人类未来产生影响的雄安新区。雄安新区的建设过程必然是激动人心、写满故事的，这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是非常难得的素材，堪称历史性的机遇。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关仁山认为，这是一个诞生新的文学样式的机会。 因为雄安这块土地是千年大计，它的诞生啊是对人类产生影响的一个新型城市，创新驱动的新型城市。但是我们的这个新也不是一夜之间变了天，还有一些文化传承的。这样的话呢，我感觉文学也会发生变化。北京要过去人以后呢，我们都带进了北京的那种北京味道的文学，包括当地的荷花店派的美会碰撞，这种那个碰撞呢会迸发出新的文学样式。 关仁山是河北唐山人，和孙犁相似，他从河北昌黎师范学校毕业后曾经担任语文老师，并长期在乡村基层工作，后来因为热爱文学而逐渐走上专业创作道路。他的作品有强烈的现实性，代表作《天高地厚》《九月还乡》，新作《金谷银山》等全是描写农村与农民生活的。雄安新区的规划公布以前，他正在构思一部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背景的长篇新作。规划公布之后，他自然而然地想把故事背景转移到雄安。他说自己打算写四个家族在雄安新区建设中的变迁，这部小说暂定名为《基建为雄》或者《雄安雄安》。 都说作家呢，我们要从精神角度、文化角度要探索这块土地未来，但未来离不开历史，所以说我要把这雄安这块三个县的县志都拿来研究，然后找到那个每个县代表特色的家族，其中雄县的一个家族是一个打击乐， 这个传统啊是几千人那个打击乐，而且吹笙什么的，那个气势非常宏大。其中有个后代啊，都是这个已经在高校啊当到了那个教授，然后挂职到底下当科技副县长一年轻人，然后他主动辞职了，带着这个罗他这个家族后代闯深圳，在高科技上打拼，最后他带着国家的公司又回到了雄安。他这个公司啊是研究芯片呐、啊，研究那个智能啊，这是领先的一个公司。但是他这个人的骨子里，他有雄县人那块土地的根脉，就是我这个文化的传承。这是个家族要进入小说的。 关仁山写雄安的打击乐家族是有事实依据的。安新县著名的卷头村音乐是起源于明末清初的打击乐，这种音乐形式已经列入全国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关仁山的小说还将写到雄安新区荣城县历史上著名的杨继盛家族。杨继盛是明代著名忠臣，在民间和官场都享有盛誉。明朝嘉靖34年，也就是1555年，奸臣严嵩授意刑部尚书何敖将杨继盛等处决并弃尸于市。杨继盛临行前作诗曰：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这位浩气长存清官的后代也将出现在关仁山的新书中。 这个家族的后代杨家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条线索，都是做官的家族。通过这个家族来探讨我们的政治体制可能性，在雄安这块做试验。他说雄安这个地方它有还承载着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雄安这个成立部门嘛，它有一个特殊的机制，叫官委会，不叫雄安市，对吧？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能力，都是不用审批好的东西，直接可以探索干。 抗战时期，在白洋淀上打击日寇的民兵武装被称为雁翎队，红色文化的基因也将出现在关仁山的新小说中。雁翎队的后代也是四个家族之一。 这个家族承载着这个对白洋淀生态的保护，还有农业，培育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种的基地，未来孵化我们的中华民族的自己的种子，就承载这个职能。 击剑为雄，或者叫雄安雄安，这部小说中的第四个家族来自清西陵的守陵人家族。这个家族的后代将在北京与雄安新区之间来往，承担为新区建设融资的重任。从这篇小说目前的构思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部雄心之作，体量大，人物多，结构复杂，思想性强，是作家对时代呼唤的正面回应。创作这样一部作品，勇气可嘉，难度也可想而知。关仁山说，他在打一场有准备之战。 这几条线主要是有目的的采访，就是我需要什么我得找什么。在这个当地这个就是雄安新区管委会的刘宝玲主任对我非常支持的，跟我谈这个雄安新区从没有到诞生，然后到这一年来的变化故事。特别是我问到他那个关于这个人的精神的变化，人的这个灵魂震荡，他说人们都通过兴奋，然后到这个平静，然后有迷茫，又有这个奋起，故事非常生动。这是因为我要涉及到这部作品呢，要站在一个哲学高度探讨。作为作家来讲，应该对着时代干点相照，应该对着时代发表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声音。我就想把他这100多个人物，要有这个时代的镜子，那个像这个纪念碑一样，来书写这个时代，靠3卷的规模来书写中国人的命运，我们中国人的灵魂裂变。 要像当年孙犁以不落窠臼之笔写抗战一样，把雄安新区建设以真正具有文学之美的笔触书写出来，对任何一位作家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同时也是一生难有、激动人心的机遇。河北省作协在已经拆迁的白洋淀水边小村落里给关仁山找了一间小屋，这里四面临水，简单朴素，出入必须依靠小船。素材搜集告一段落之后，关仁山将在这里潜心闭关写作。在他心中，在他的采访笔记中存在了很久的那些人物将在键盘的敲击中血肉丰满起来，鲜活生动起来。国家大事、